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陶三把他的助理张帆叫过来，让张帆带着汤爷回到他的办公室，把包里的东西一一登记下来。张帆30岁出头，也是转业军人，办事比较认真。包里的东西登记完，还让汤爷在登记表上签了字。汤爷把这些手续办完，扭脸去找陶三。这时陶三通过市局的朋友，从身份证上的信息已经把戴云的情况摸了个底儿掉。陶三对汤爷说，他现在啊是明星健身俱乐部的教练，搞塑身的。汤爷笑了，嘿，难怪他身体那么强壮呢，我一个人都抬不动他。那还是人家醉酒的状态下，他要是在明白的时候，恐怕您这样的仨人也不是他的个儿。他拿过体操冠军，哦，市里的比赛。汤爷自我解嘲的笑了，合着我让体操冠军咬了一口。陶三对汤爷说，他的包呢先放在保卫部，估计他酒醒过来会着急找包的，我这儿已经找到他的电话了，但先不打扰他，让他自己先去找，着会儿急也长点记性，谁让他喝那么多酒呢。包到了你这儿，我也就踏实了，要不得担多大责任呢。得了，昨儿让体操冠军折腾我的一宿没睡，我先回家补个觉啊，下午还要上晚班呢。汤爷说完跟陶三告辞，挺着胸脯出了饭店。他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正脸的事儿，体操冠军健身教练喝多了，是他汤爷给解的酒。出门的时候，门童见他胸脯挺得比平时高，忙不迭地给他敬了个礼。他举手还了礼，还走到门童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俨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派头。过了一把将军瘾，汤爷的身子有些发飘，他突然觉得自己把戴云的包交到保卫部是英明之举，一来心里踏实，二来让保卫部知道他昨晚上的举动是见义勇为。他觉得饭店保卫部应该给他颁奖，当然这事儿有些遥远，没人发奖，先自己奖励自己吧。路过超市，他特意买了一只烧鸡，又买了2瓶酒，准备下了夜班自己痛痛快快的喝一口。汤爷拎着烧鸡和酒，嘴里哼着歌不像歌、戏不像戏的杂曲，溜达着往家走。快进院门口的时候，汤爷发现后面有个人在跟着他。因为院里大部分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出来进去的生人太多，所以他并没在意。但当他拿钥匙开门的时候，后面那人已经走到他面前了。汤爷定睛一看，是个女的，而且面熟，再细一看， 他差点叫出声来，原来是戴云。戴云好像也认出他来，直勾勾地看着他问道：您是？ 我姓汤。 这是您家吗？ 是啊。 汤也打量着他，看来昨天夜里他一直处在断片状态，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 这个女的迟疑地看了一眼汤爷，低声说：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是没少喝，怎么样，你现在酒醒了？ 汤爷发现她的眼神有些慌乱，神态也显得有些凝重，虽然跟昨天夜里最后判若两人，但看得出来她还没有完全从沉醉状态中清醒过来。上衣和裙子皱皱巴巴，长发散乱，面色发暗。 现在好多了。不好意思，昨天夜里我是不是从您家里走的？ 废话，你在这撒酒疯，还咬了我一口，怎么把这些都忘了？ 汤爷真想把这话抡出来，但看戴云酒醒之后的一脸无辜和懊悔不及的样子，又不忍心拿话再伤他。 那还有错啊，你是从我这儿走的。 大叔，包，我的挎包是不是丢在您这儿了？ 戴云叫了汤爷一句好听的，急切地问道： 那包是黑色的，对吧？ 对，您看到了。 看到了，可是你来晚了，我已经把这包上交了。 交到哪儿了？ 你记得昨天晚上你吃饭那饭店吗？ 记得。 我怕你着急，又怕你记不得昨天夜里是从我这儿走的，就交给饭店的保卫部了。 啊，哎呀。 戴云长舒了一口气，微微一笑。 大叔，太感谢您了，我这就去饭店。 得，那你不进屋坐一会儿吗？ 戴云流露出急切的样子。 不了，改天我再来拜访您。 干嘛这么着急？放心吧，那包放在保卫部比放我这儿更安全。 我知道，但包里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怕丢了，所以对不起大叔，我得马上去饭店。 戴云掏出手机，一边拨号一边跟汤爷告辞。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着急呢？包里的东西已经在保卫部做了登记，汤爷门清。也许是那把车钥匙吧，汤爷觉得包里的物件就他值点银子。当然他也不知道戴云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把戴云送到院门口，戴云的手机拨通了，他跟对方说的是英语，嘚啵嘚啵的，汤爷一句也没听懂。看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告诉对方他知道挎包在哪儿了，现在就去找。在戴云打电话的时候，汤爷突然泛起疑惑来：昨天夜里这戴云到底断没断片呢？断了，他怎么还记得他住的这个小院呢？戴云用手机叫了一辆滴滴出租车，在等车的时候，汤爷问戴云： 昨天晚上你喝那么多，怎么还记得我把你拉到我们家来醒酒啊？ 是您把我拉到您家来的吗？ 是啊。 太感谢您了，我昨天最后的记忆是出了饭店，然后就摔在路边，之后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嘿，那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呢？ 我昨天夜里从您家跑出来，是打出租车回的家，早晨以后酒醒了，发现挎包不见了，我以为是落在出租车上了，因为有小票，我赶紧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司机说没见到我的包，而且他回忆我上车的时候就没带包，于是查我在哪上的车，我这迷迷糊糊的就回想起您这个小院来。 哦，原来如此。 戴云见出租车来了，诚恳地对汤爷说： 大爷，我先去找包，回来再来感谢您的搭救之恩。 得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汤爷看着戴云上了车，突然觉得心头一热。戴云临行时的那句感谢话让汤爷像喝了安神汤，他觉得昨儿一晚上没白忙活，而且戴云的那句话透着仁义，是对他劳神费心的最好奖励，所以挨的那一口咬他觉得值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安神汤让汤爷睡了个踏实觉，一直到下午两点他才睁眼。三点钟接班不能迟到，他自己煮了碗挂面汤，热乎乎吃了，换上行头出了家门。汤爷到了饭店才知道自己摊上了事儿。他刚换上自己的工作服，保卫部的张帆来了。张帆一本正经地对汤爷说，陶部长请您到他办公室，他等您一上午了。汤爷到了陶三的办公室，陶三见了他上来就是一闷棍，我的汤叔哟，捅大娄子了。怎么了？汤爷见陶三脸上的表情肃然，心里咯噔一下，也跟着紧张起来。您上午见到戴云了吧？ 见到了， 他从您那儿出来直接就奔我这儿，进门就找包，我把包还有包里的东西的登记单给了他，他看了包又看了登记单子，大惊失色，说包里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他说出来我都惊着了，说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石。 什么宝石？ 英国女王脑袋上的？ 是啊。 汤爷的嘴快咧到腮帮子上了，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人家能开这种玩笑吗？真事儿。 嘿，他倒没说是美国总统脖子上戴的那玩意儿， 切，谁能证明他包里有这东西啊？ 人家有证据。 证据？ 姥姥的，他拿出证据来了。 这戴云说出宝石丢了，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怎么会跑他手里去了呢？对吧？ 可说呢。 但这戴云跟我解释，这是他男朋友做的一单业务，宝石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辗转到了王室一个成员的后代手上，现在要把它给卖了。戴云的男朋友是美国一家拍卖公司的，这个王室成员后代委托他到中国参加一家拍卖公司的秋拍。汤爷将信将疑地咧了咧嘴， 这不是编故事吧？ 这种故事一般人可不敢编。当然戴云就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让他来我办公室，他带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就有这颗宝石的鉴定证明，还有参加拍卖的委托书、入关证明什么什么的一堆材料。您说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他那男朋友是不是叫邹世杰？ 哎，好像是叫这名字，您怎么认识他呀？ 呵，我昨儿晚上当了一宿他的替身。 他这替身您可够不好当的。他说那颗宝石是装在一个精致的珐琅小盒子里了，您能肯定没见过？那包您是打开看过的吧？ 没打开看，我怎么知道他叫戴云啊？ 但这包里真没有他说的什么珐琅盒，对天发誓，我是真没见过。再说真见了，我能动心？是那种人吗？我当然相信您的为人，但别人不了解您呢。人家的包丢在您家了，结果发现包里东西没了，您说一句我不是那种手脚不干净的小人，您说这能摆脱干系了？ 那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是真没看见呀。 让陶三这么一说，汤爷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您呐，跟我说没用，得跟管这事的人说去。 怎么他们还报案了？ 当然啊， 这戴云的男朋友是美国人，一切都习惯走法律程序。我想那颗宝石价值连城，真丢了他也赔不起，这报案也好，省得您背黑锅。汤爷突然觉得自己身上扎了刺，一时摘不出来了，不由得懊恼起来。背什么锅呀，我这压根儿就没见过那东西。您瞧您，你这爷劲儿又来了吧，有话呀您到派出所去说，您跟我这儿说有什么用啊？派出所，我要是不去呢？你瞧这事闹的，这路上救人倒救出麻烦来了。您呐，别不去，不去那不是反倒证明您心里有鬼了吗？还是去一趟，到那儿做一下笔录，行不行？得，听你的，去就去，我怕什么呀？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那鬼敲门。陶三皱着眉头，淡然一笑：“谁让您爱管闲事儿呢？枣没摘到，让这羊喇子给喇了啊！没辙，您是当事人，必须到这派出所做一下说明，这也是程序。”哎呀，好吧。汤爷不想再啰嗦，像下雨天进一身泥点子，他想赶紧把这些泥点给洗干净。但真能洗干净吗？他觉得并不容易。陶三说的对，自己碰上羊喇子了。想到这个词儿，他觉得身上直痒痒。去派出所不能穿着工作服，汤爷又把那身西装给架身上了。为了显得有派头，他还特地扎了条花领带。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汤爷的脑子一直没闲着，他把见到喝成醉猫的戴云拉回家的前后经过像看电影分镜头似的捋了一遍。这当中直接接触戴云的除了他，只有陶三。陶三是帮他把戴云拉回家的，但他并没直碰到戴云的包。当然即便碰到，陶三也不会拿包里的东西。汤爷又想起在陶三来之前饭店里下夜班的几个服务员，他们帮他把戴云搀扶到饭店大门的台阶上的，他们会拿戴云包里的东西吗？不可能。汤爷记得很清楚，那几个姑娘把戴云搀到台阶上跟他聊了几句就走了，他们可能都没注意戴云身上的包。戴云到汤爷家一直晕着，直到他被噩梦惊醒，撒酒疯咬了他一口，撒丫子跑了。这之间没有任何人来。戴云跑了，包丢在了汤爷家。这之后到家里来的只有陆小霞。他想起来了，陆小霞一直赖着不走，后来还非要跟他喝酒。他忘了自己喝了几杯酒，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陆小霞待到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他醒了之后就看到一瓶酒空了，难道是他？汤爷不由得把心提了起来。他想起陆小霞是因为吃醋才过来跟他起腻的，假如陆小霞在他睡了以后看到床上扔着戴云丢的包，他会不会醋劲上来，想知道戴云的隐私，打开包把里头的东西翻了个遍，发现那个精致的珐琅盒，看汤爷还在呼呼睡着，便偷偷把它揣起来，把酒喝干，蔫不出溜的回了自己屋。想到这儿，汤爷禁不住哎呦一声，心里发毛了。他知道假如那个珐琅盒是陆小霞给偷走了，一旦破了案，罪过小不了。偷窃罪是按东西的价值多少来判刑的，英国女王的宝石少说也得上千万，乖乖，偷上千万的东西至少20年大刑啊。汤爷心里不由得打起鼓来，怎么跟警察说呢？告诉他们陆小霞是嫌疑人，那宝石真是他偷的呢？那不是 把他往大狱里送吗？ 尽管汤爷他已经对陆小霞失去了兴趣，更谈不上激情了，但他毕竟跟这姑娘有过关系，即便不是爱，那也是肌肤之亲，肯节上保不了他，也不能害他呀。警察可是眼里不揉沙子，不能打马虎眼。他汤爷可是蹲过大狱的人，知道警察的厉害，所以陆小霞的事儿一点不能漏，根本就不提陆小霞这三个字儿。有什么娄子，我一个人撑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今儿个就今儿个了。快走到派出所门口，汤爷突然拿出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劲头，他的胸脯挺了起来，俨然是顶天立地的一位爷了。这种大脑预热起到了刺激作用，见到派出所的警察，汤爷像喝了一瓶二锅头，身上不知从哪儿来的胆气，居然敢跟警察开起玩笑来。这是派出所，我没走错门吧？接待他的警察叫陈凯，30多岁，敦实个，五官端正，圆脸大眼，一口京腔，模样看上去挺喜庆。陈凯打量着汤爷笑道，您这是喝了多少酒出来的呀？ 喝了酒我敢见警察呀？ 汤爷发怵见警察，他小时候淘气，每当他调皮捣蛋，他妈妈就吓唬他， 别闹了啊，警察来了。 警察是专门管人的，儿时留下的记忆能让他记一辈子。在汤爷的印象里，警察很少有面带微笑的时候，他一见警察就会想到铁面无私这个成语，想到老包包青天。干嘛非要铁面呢？您就以为所有见您的人都有罪呢？汤爷的心里有点不服，但在警察面前，您不服气又能怎么样？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汤爷到警察局做了笔录，他把陆小霞到过自己家的事儿隐瞒了下来。他又想起了自己当年的点点滴滴。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汤爷的救赎》，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小说《汤爷的救赎》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